你好，我是宝玉。在上一篇中啊，我们讨论了什么是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今天我就跟你来谈一谈如何提升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说如何分别提升你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学习能力呢，是软件工程师最基础的能力。学习能力啊，直接决定了你掌握技术的速度。现实中啊，有的程序员呢掌握新技术就是比别人要快，似乎呢有什么秘籍可以让他们快速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那真的有这样的秘籍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前不久啊，我要写一个家谱的微信小程序，那么要实现像列表啊、检索啊等等功能。那此前呢，我是没有任何关于小程序的开发经验的，于是呢我就粗略的看了一下开发文档，搭建了一个开发环境，下载了几个示例程序，前前后后呢花了一天时间完成了一个不算太简单的一个小程序开发。那为什么我能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学习掌握小程序的开发呢？其实只是因为啊，我呢已经构建了自己的开发的知识体系，而小程序它开发所需要的知识呢，绝大部分在我的知识体系里面已经有了存储，这些知识呢我就不需要重新再学习，我只要去学习小程序它所独有的知识就好了。而这部分知识呢，它只是占很小的比例，所以我很快呢就可以掌握了。那么你可能会问呢，怎么样可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呢？首先呢，需要在一个技术领域深耕。每一个人的精力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你一开始专注在一个技术领域呢，容易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同时呢也相当于建立起了最初的知识体系，在未来的知识森林里面呢种下了第一棵大树。这样当你开始学习新的技术的时候呢，已有的知识啊就可以直接借用，相当于这棵大树呢可以帮助新的知识树的成长，提供很好的养分，快速的呢培养出新的大树。如果你一开始就同时涉猎多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的知识呢又没有掌握好，这样的知识呢是没有办法共享的，相当于种的呢只是一片知识的灌木，最终呢就只能收获像灌木丛这样的知识体系。只有一个领域的知识你真正吃透了，才能有效的共享到其他领域，构成一个知识领域的森林。而我在毕业之后呢，整整有六年的时间是一直专注于 ASP.NET 的技术领域的，让我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也帮我构建了最基础的知识体系。所以在后来呢，我去学 iOS 开发的时候，发现像面向对象啊、网络协议、数据存储、 MVC 开发模型，像这些知识啊我就不需要再去学习了，因为我的知识体系已经有了这一部分知识。换个角度说啊，如果我当时 ASP.NET 学的不够深入，那么像面向对象、数据存储、 MVC 开发模式这些我还是要再学一遍，自然也没办法呢快速的掌握 iOS 的开发。知识体系的建立之初呢，确实是很痛苦的，感觉自己什么都不懂，有很多要去学习的。市面上呢有新技术出来，也会觉得自己很焦虑，觉得应该去学习新的技术。但如果初期啊你不能够专注的在某一个领域深入的话，你学了再多的技术，结果也没有一门能深入，这就很难构建出有深度的知识树。要在一个领域的技术呢达到一定的深度，通常需要三年以上的时间。当你熬过了这个阶段啊，在一个技术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不仅会收获你的知识树，还能收获技术上的自信，让你有信心呢在其他技术领域也同样取得成就。当在一个技术领域达到一定深度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横向扩展，最好呢是往相近的领域扩展，因为这样啊你之前的知识有很多是可以共享的，容易快速的取得成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选择了学前端，因为对我来说啊，前端呢跟我以前掌握的 ASP.NET 的这个经验呢是有很多重叠的，我只要去学习框架和工具的那一部分知识。当然横向构建知识体系呢也一样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因为以前你在某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呢反过来也会变成一种阻力，因为你以前熟悉的知识呢已经变成了你的舒适区，你会天然的不愿意走出舒适区， 不愿意到挑战区或者是恐慌区去学习新的知识。这其实啊，就是我当初学 React 的时候的感受。我觉得像 jQuery 呢，已经用得很好了，为什么要学这个呢？我老是想着用以前 MVC 的经验呢，去套用 React 的编程模式，反而呢，更难去理解。但是啊，当你迈过去了，掌握了新领域的知识呢，就会觉得整个知识体系一下子扩展了很大的一块，相当于让你的知识体系呢，从一棵树逐步的呢变成了一个小树林，最终啊会成为一个森林。快速掌握新技术的秘籍呢，就是要构建你的知识体系，让你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呢，能借用已有的知识加快学习的速度。那你也可以现在思考一下，你的知识体系是什么样子的，是一片灌木丛呢，还是已经有大树了？如果只是一片灌木丛，你打算在哪个技术领域先打造你的知识树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如何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是软件工程师进阶的核心竞争力。你看现实中，那些解决问题能力强的程序员呢，遇到问题他总有办法，都能有条不紊的给你解决了。有一次我们组负责的一个网络服务出现异常，大约 1% 的请求呢，会出现异常导致服务报警。当时值班的同事呢，正好是一个新手程序员，他也试着去分析日志，但是没有找到明显的错误日志，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只好找我来帮忙。这个问题啊，我以前也没有遇到过，但是呢，我有一套应对这类问题的思维方式和逻辑。那我第一步呢，就是回滚上一次的部署，看是不是能恢复正常，结果没有效果，那我就再从日志里面找出所有有问题的请求，寻找它里面可能存在的规律，然后呢，从里面呢选取几个有问题的请求，去跟踪他们整个请求的过程，结果啊，就在某一个路由环节呢，发现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服务器，最终定位是某一个路由程序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的结果呢反馈到相关的组，问题呢马上就得以解决了。然后我建议这个程序员呢，在这个路由环节呢增加监控，这样以后再出问题呢，就能第一时间报警通知。那为什么我有这样解决问题的能力呢？那是因为我在这么多年的开发经验中呢，就形成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即使遇到没有解决过的问题呢，也能借助一套方法论呢去解决。这其实很像我在专栏开头就提到的工程思维，遇到一个项目啊，哪怕不是软件项目，我也可以借助瀑布模型用工程方法去解决。所以你要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就要形成自己的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在这里面呢，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解决问题的一套方法论。其实很简单，只有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明确问题。解决问题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要明确问题是什么。这其实啊，就跟做项目需要先做需求分析，搞清楚目标是什么一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同时这一步呢，也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去明确问题背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就像我在前一章文章里面举例的抽奖项目，你不能光看到功能需求，还需要看到安全上的需求。那网络异常的问题呢，不能光想着应用程序错误，还要看看网络是不是有问题。第二步呢，就是拆分和定位问题。前面我们学习架构思维的时候呢，也提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你只有经过拆分才好找到问题的本质。就像上面举的解决网络异常的例子，那我就首先呢把它拆成程序的问题和网络的问题，通过回滚观察，那我就可以基本上断定不是程序的问题，那就说明很可能是网络的问题。然后对于网络的问题呢，将整个请求过程呢再拆分，最终呢就可以定位到有问题的环节。第三步呢，是提出解决方案并总结。发现并分析完问题之后呢，找到解决方案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很有必要总结一下。总结要做的呢，就是两点，就下次有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这种问题呢是不是可以预防，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通过总结啊，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解决问题的经验。如果你对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呢还没有总结出来自己的方法论，不妨可以先参考这套方法，一步一步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是在解决完问题之后呢，再想一想如何预防以后发生类似的问题。 如果每次解决完问题，你还能提出来一个预防问题发生的方案，一定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打造个人的影响力。刻意的去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是很多软件工程师忽略去做的事情，但影响力呢，就是程序员核心竞争力的最顶层，也是一个软件工程师能力的综合体现。培养影响力呢，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受益良多的一件事情。其实当你意识到影响力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怎么去做反而没有那么难。于这些方面啊，可以去考虑。首先你可以考虑一下在某个领域做出足够牛的成绩。那有的程序员呢，他能在一个技术领域呢做到一定的深度，做出常人难以达到的成绩，比如像 PHP 开发组核心成员鸟哥，还有像写 VE 框架的尤雨希，像做前端的 Winter， 做他们这样的基本上就不用担心影响力的问题了。要取得这样的成绩呢，要实力，要机缘，还要坚持。然后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每次你做事情呢，尽量让这个事情的结果啊超出别人的预期。在软件项目中呢，你作为一个程序员，每个人都会对你有期望。那项目经理呢，希望你如期的完成项目，产品经理呢，希望你能完成需求，其他程序员呢，希望你代码质量要好。如果你是初级程序员，那么大家期望你代码呢不要有太多的问题就好了。如果你是高级程序员，大家不仅期望你能写好程序，还要能带带新人。如果你做事情的结果啊能超出预期，就会让大家对你刮目相看，进而会形成口碑。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如果你解决完一个问题还能想到怎么去预防问题再次发生，那么这也通常就超出别人对你的预期了。那要让自己的表现超出其他人的预期，除了要付出很多努力以外，也要学会怎么去管理好其他人的预期。我以前有写过一篇文章，叫程序员也可以懂一点期望值管理，谈如何去了解别人对你的期望，怎么去降低别人对你的期望，最后呢做出高于期望的事情。这篇文章的链接呢也放到文稿中了，感兴趣的同学啊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还有呢，就是帮助别人啊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我有遇到过很多程序员呢不愿意去教别人，因为教会徒弟呢饿死师傅，其实是完全搞反了。帮助别人呢，教别人呢，收获最大的恰恰是自己。程序员的经验呢，很大部分来源自解决问题时积累的经验。你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去帮助其他人解决问题，相当于增加了你解决问题的样本。这些样本呢，能帮助放大你的工作经验。帮助其他人啊，还是形成影响力最简单有效的途径。就像当年我拿这个微软最有价值专家的这个称号呢，就是因为当年我在社区呢就热心组织活动，在网上呢以帮助其他人去解决技术问题，就这样呢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有就是分享呢，就是学习和打造影响力。刘卫鹏老师呢就写过一篇博客，为什么你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写博客。这篇文章啊影响了很多人，这是一篇值得反复阅读的好文章，讲了写博客的好处，比如说像可以交朋友啊，帮助你思考，帮助你学习。我的观念呢其实也类似，包括在学习路径这篇文章里面呢，我也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分享在教中学。其实呢在分享形式上也可以更加多样化，除了写博客呢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比如说你在公司内部就可以组织这种技术的讲座，也是一种很好的分享途径。像我在内部呢就经常会做一些技术的这种分享培训，也会写博客分享技术经验，每一次分享啊都会帮助我学习巩固很多知识点，也是在帮助我自己呢打造自己的影响力。写东西这方面呢我做的不够好，写博客经常断断续续的，但也还算是在坚持，也收获了很多。包括像软件工程之美这个专栏的诞生啊，其实也是因为极客时间看到我写过的一篇记在美国的一次校园招聘这篇文章，所以呢才邀请我开的专栏。希望你也能思考一下影响力这个问题，想想你还可以在哪些方面用哪些方法呢去打造你的影响力，和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呢一起形成你的核心竞争力。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啊体现在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三个方面。 要提升学习能力呢，要构建好自己的知识体系。首先需要在一个技术领域深耕，然后呢，往相近的技术领域逐步的横向拓展。要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要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呢，可以在一个领域深入的打造自己独特的、有价值的能力，让自己做事情呢，能超出别人的预期，同时呢，乐于分享和帮助别人。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知识体系是什么样子的？你是怎么样打造你的知识体系的呢？你自己或者是说你周围有哪些擅长解决问题的软件工程师，都有哪些独特的方法呢？你是怎么样提升影响力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